好，那我们来上课啊。这个上次在讲到中医的历史的时候啊，我们少讲了一个人，叫做叶天士，你们有没有听过？叶天士是清朝中叶的人。其实温病派的兴起跟叶天士蛮有关系的，因为他写了一个著作叫做《温热论》，一个不太长的文章。那叶天士写了《温热论》呢，后世医家就觉得温病派的开山祖师应该也是叶天士有他一份。其实叶天士他写《温热论》有点像他临床的一个研究报告，就他有些人细菌性感染这样蔓延开，他用什么方法退这个热，怎么样清那个病人。所以他的《温热论》并不是一个非常圆熟的医学经典，而是他面临这个病的时候他所处理的种种方法啊，提供出来跟同道分享。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心情其实真的不值得，不必去责难他。可是现在叶天士被奉为温病派的祖师爷之一啦，然后温病派的强横的势力呢，又把伤寒派在中国几乎是灭绝啦，于是少数的经方派就会视叶天士为寇仇，觉得叶天士这个人真是太可恶了啊，竟然可以这个破坏中国最重要的一个中医的主轴。可是我在看叶天士的医案的时候，常常觉得叶天士是经方派的，因为他自己开那些什么黄芪五物汤啦、桂枝汤的加减啦什么的，都开得非常之好，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不愧是一代神医。只是他有很多地方他觉得可以用药更温和的，那他就不必用到像伤寒方那么大阵仗的方，可以用更轻更少的药味达到疗效，反正是他医术好，所以他可以做这样的事情。那后代就责难叶天士这个搞出温病派，那这个责难我自己觉得以那个人来讲并不公道，因为叶天士是在他临死的时候都叫他的这个家里面的晚辈说，我们家的后代如果不是天纵奇才千万不准学医，他是有告诫过的。那他那些什么医案或什么的都是死后他的遗族或者是后代帮他出版的，他本人并没有要做这些事情，所以在这里可能要稍微还给他一个公道。至于在日本方面也有一件蛮好玩的事情，就是大概是300多年前吧，那个时候日本也是十方派很横行的时代。所谓十方派跟经方派的分界，我个人是拿张元素当分界点，就张元素之后创的方称为十方，就是随着时代潮流创出来的方。那经方就是经典之方嘛，或者是说那个经就是指伤寒杂病论啊。那也就是宋朝的时代其实虽然有创一些方，可是还可以算是经方派的时代，因为十方最重要的存在的那个基础就是张元素创出来归经理论之后，从此以后每一味中药都重新洗牌过一次啊，那个是最大的分界点。那十方传到日本以后呢，日本也分成十方派跟经方派，只是日本不称为经方派叫经方派，他们叫做古方派。然后十方派在日本称之为后世方派。那到了300多年前的时候，江户时代，吉义东栋呢是一个医者，而他是一个使用经方的医者，他就非常痛恨那些后世方派的医生。他说那些后世方派医生是阴阳医，就是那些医生讲话就是那种虚虚玄玄啊，什么五脏转来转去啊，都不会医病。他觉得把事情弄得复杂化了，反而真正医病的方法变得非常的混乱。于是呢，他就以他一个人的力量跟医术把整个日本的十方派扫平。那个时候吉义东栋的外号应该叫一杰吧，豪杰的杰，就一个人哦，把所有的日本的十方派这样子铲平掉。那医术是不是算是很强呢？他算很强。可是呢，吉义东栋留下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吉义东栋对他而言，他的圣经就是伤寒杂病论，而伤寒杂病论我们都知道是不需要理解的，只需要去背它就会有很大的用处的。甚至我们也可以说 我们在学语文的时候有做过一个实验，就是一个会讲某国语文的人，甚至讲得很好的人，其实不见得是会文法的。我们中国人都不知道我们中国人有什么文法，一直到看到那些师范大学编出来的教育外国人的书才知道，哦，原来是有文法的。可是我们自己讲中文并不会讲成不合文法。而外国人做过一个实验，就是你如果把一个文法正确的句子依照那个文法结构去排出很多同样结构正确的句子，让一个人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然后呢念到后来念个20个句子让那个人念熟背熟，然后再换另外一个句法的20句让他念熟背熟，然后再叫那个人自己去讲英文，诶，会发现那个人的英文文法竟然是对的。就当你熟悉了正确的脉络久了，其实人的潜意识非常的精，潜意识会自动归纳出文法然后做存档。所以文法的教育到底是有意义还是没有意义我不知道，但是也因为人的潜意识有这种功用，所以才会让我在心里面某一个角落我相当赞成读经教育。因为你读熟了之后，很多很多的文法你会得到那个东西，那是潜意识就会运作的东西。那一旦人能够把《伤寒杂病论》背起来，他就算不是有意识的，他都会知道中医的理法是什么，以至于他在遇到病人的时候，即使凭直觉开药都非常有可能开的是正确的。好，那就是潜在意识文法的力量。急于东动以一个伤寒杂病论做到这样的医术，当然是很难能可贵。可是呢，当他在整理他的一些书籍的时候，他就强调一个很大的论，强调一个很激烈的论点。他一个说万病一毒说，就是所有的病都是一种毒气造成的，就是邪气，你不要管它是什么邪气，你只要只管把它打走就好了。而他这样子讲，其实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的病机理论做到最简化。因为凡是在外面看过中医或者听过人家谈中医的时候，你都知道病机理论是多可怕的东西。病机就是这个病为什么会发生，你的内在出了什么事啊，对不对？那那些十方派五脏派的，哇，一个病机这个什么内脏都可以掰进去，这听起来很过瘾，可是疗效很差嘛。那我们中国人都是要辨证，治病的时候要辨证，对不对？那个证我们都会写这个证明题的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证里面呢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证，一个是证明它。什么叫做辨证呢？这个证就是说一个证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小证，比如说像这是我们张仲景的这个绝活啊，就比如说我们在要判定一个东西是桂枝汤症，就是说这个病适合用桂枝汤的时候啊，那是这个言字旁的症啊，桂枝汤症的时候，我们要找他很多很多小症，比如说他后脑勺有没有一点僵硬啦，鼻子有没有流鼻水啦，有没有打喷嚏啦，有没有吹到电风扇就觉得很讨厌啊。当这些所有的小症都汇集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推测出它里面的确是有这个病机。病机就是之所以生病的那个理由，然后从这些小的症状去找出病机，而让这两者理论跟实际都吻合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得到了一个证明。所以辨证的证都是用言字旁的证。好，也就是这个证的东西除了外证之外还有病机，这是我们中国人完整的一个证的定义，就是它是一个证明的过程。但是极易东动呢，就因为太讨厌那些阴阳医讲这些东西了，所以他不允许学中医的人讲任何病机的理论，什么阴虚啦、火旺啦，不准。因为《伤寒论》里也没有讲，没有怎么讲这些东西。《伤寒论》比较会讲的是说有什么症状，口干舌燥啦、大汗出啦，所以他就不准人家讲病机，只准人看这些症去推测他是《伤寒论》所说的哪个症。那当他这样子做了之后，日本人从此他们的医疗系统，中医的医疗，他们叫汉医了，汉方医的医疗系统就跟所有的病机理论脱节，就抓住了伤寒杂病论，虽然很好，可是从此跟黄帝内经说再见。 因为《黄帝内经》都是那些内在理论的东西，所以就跟《黄帝内经》就说拜拜了，《黄帝内经》在他们的医学里面就不见了。然后呢，但不是完全的不见了，而是没有不太容易学习了，学习上比较有障碍。那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有一味药叫做茵陈蒿，有没有听过啊？茵陈，我们有时候有些人说什么肝不好用茵陈泡茶，但我不喜欢这种做法了啊，因为这比较苦寒的药。茵陈蒿，我们《伤寒论》里面，当一个人哦发烧又发黄的时候会用到它，就是退那个黄疸的。我们中国人如果要论病机，就会说茵陈蒿治的是肝经的湿热，对不对？我们会比较这样子讲它，肝经有湿有热的时候，茵陈蒿可以把它泄掉。可是极易东东的药征就跟人家讲说茵陈蒿治湿热，这是治为邪道之说。你看张仲景这位圣人之书所写的，你就知道茵陈蒿是治黄，所以各位记好了，茵陈蒿是治发黄，不是治湿热。就这样严格的划分，凡是讲湿热他都打叉个零分这样子。可是他所做的好事就是从此以后日本稳定于经方派，所以现在经方的研究，日本那边像近代的几位史树进阶啦，大总进阶史树道明这些先生啊，都是医术非常的好。然后他们如果有什么医的不好的地方，就会很深切的反省。我觉得日本人那个认真很可爱，会深切反省说啊，那个人头痛哦，在那边烦躁欲死啊，我就是因为没有背熟《伤寒论》少阴篇的角落有一条，就是烦躁欲死的人应该吃吴茱萸汤，所以才拖了那么久没把他医好，我就是太对不起病人了。后来想起来，然后才给他吃吴茱萸汤，那一吃就好了，怎么样怎么样？他们都在深切的反省这种条文没有背熟的事情啊，这非常可爱。那他们的医术当然也是非常的好。那日本人的中药呢，用的剂量比我们小非常多非常多。几乎《伤寒论》的一两啊，他们会用的是现在的一个 gram。那《伤寒论》的一两，我来用的话，就是差不多用40个 gram。所以他们的药的那个力道是我们的1/40啊。所以附子呢，用那么0.几克都怕毒死人啊！我附子8两都用过了啊。那他们的附子怕毒死人也是应该的，因为他们的附子泡制的没有像我们中国人那么透，所以他们的附子比较容易毒死人，这也是真的啦。但日本人用那么小的剂量能不能取效呢？可以的，我学中医的朋友看到日本人来看病都非常的欢迎，因为日本人很乖，你叫他吃这个药他就锲而不舍，不会问东问西，然后呢就会这样子连续吃3个月、5个月，然后5个月以后来跟你感谢，说医生我真的好了。那我们中国人不一样哦，我们中国人吃3天5天就要发作了，不是病发，是脾气就要发作了。我觉得这事情真的是很讨厌，也很矛盾。你自己也在讲西药很快，中药很慢，那你就应该有一个容受度嘛。可是这些人也很奇怪。吃西药吃了好久都没有好，他也天天吃，吃安心，他都不怀疑说为什么很快的西药都没有效果呢？可是吃中药这个他自己也觉得应该是很慢，应该不会有效果的东西，吃了3天5天没有效果，哎，就来找你算账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发生呢，就什么都反着来，就不太合乎逻辑。所以我们都很怕同业吧，都蛮怕看台湾的病人，那看到日本人的病人都。人家回日本好几个礼拜还在那边感叹，觉得好高兴，就是很快乐的人生体验啊。我讲什么人家就这样子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就非常的乖这样子。所以在这样子好病人存在的前提下，他们这样子少少吃少少吃会不会有效呢？哦，还是蛮可能有效，而且日本人的水果又是只吃当季最新鲜的，他们的水果吃的密度没有很高，就是他当季的西瓜吃一吃，当季的哈密瓜吃一吃，然后过季的就觉得这个不够滋补，不要了。所以他们吃水果的频率不高，他们的调理能够争取到那个时间。所以呢，我们现在在常常用的科学中药就是日本人带头做的。科学中药其实浓缩倍率差不多，现在平均来讲才3倍、4倍到5倍、6倍之间。那 一克的科学中药折合成生药可能也不过五克而已，四五克，那真的很小。像我们有时候药房抓个药就这么一大包，对不对？那可是如果你长期啊有恒心的吃，那还是会有效，所以日本人可以用这个东西。那至于说感冒药的话，其实小青龙汤啊、桂枝汤啊，你光是两三公克都有一定的疗效可以出来，所以到今天日本人就发展出了这个科学中药，那台湾人也在跟着用。科学中药就是把那个药煮成很浓，然后喷在淀粉上面再弄干，像奶粉一样的东西。那药性还是会有的，多多少少还是有的。那现在的是时局来讲，中国人在这边少数的分子在那边大声高叫要金方复兴，而日本就是很安稳于那种，效果也蛮好的，那我们慢慢也总会好的，这样子的一种很温和的金方世界啊。那就是现在中医界大概国内外的局势啊。那我们上一次教你们做回家功课，去吃当归补血汤，你们回家有人有吃吗？那吃下去是什么感觉啊？那有没有睡得比较沉？那有没有醒的时候觉得血比较多一点点？哦，对，我上次有没有讲当归会滑肠？就当归吃太多，有可能会有一点微微的泻啊。那你们为什么要吃当归补血汤呢？只因为要做回家功课，对不对？所以你们没有什么很需要它的症状，是不是？啊，如果有熬夜熬到全身枯干枯那种口干舌燥，那喝当归补血汤应该感觉还不错啊。那你们有喝到那个感觉吗？哦，那是什么感觉？ 去买的时候，他问我说：“那你要不要加保元汤？”我说：“我还没上到那。” 对啊，下个礼拜要，因为我们现在就要交保元汤了。就是药局的那个课程表已经比我们还要超前了，然后学生买了几期以后啊，接下来要买什么药他们都背熟了，很好笑。那这个保元汤啊，我们接下来要上的在方剂讲义里面啊，因为我们教了一个补血的方子，当归补血汤，跟它后面那个真正让骨髓造血的方子之后，我们要教点补气的方子啊。那补气的方子里面啊，我会觉得保元汤是一个很代表性的方，可以学一学。本来呢，保元汤的这个创设是为了这个小孩子有的时候会发麻疹出水痘，对不对？那当小孩子出水痘的时候，他的伤口如果没有处理得很好的话，会留下疤呀，对不对？所以一定希望他那个水痘能够顺利的灌浆，灌浆就是很有吃，就身体很有活力，让它化脓，那个脓又可以排得很干净，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这个皮肤之后后患不大。那当然出这个水痘，如果要皮肤没有后患的话，那最好用的外用的方子之一就是你拿一个苦瓜啊，切片然后煮水，用那个苦瓜水去给小孩子擦全身，大人也可以啦，有些人大人才出水痘，那这样子的话脸就会将来就会很漂亮，不太会留下疤。那因为水痘在长的时候，如果那个人气太虚，他的疤就会推不出肉，推不出肉会怎么样？就会留下一个凹洞，那个凹洞就比较难看啊，因为水痘的那个洞比较大，有点像是酒窝那么大，就是所以就不希望留下这个凹洞，所以要让那个肉能够长出来。那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气这个东西是这么重要，它不但能够推动身体的运化，而且你需要生长的时候，气是一个让你能够长出那块肉的最重要的基本动力。也就是说，中国人可能不会叫你水痘的时候要多吃牛排，这样吃肉长肉，可是他会叫你要吃保元汤，让你的肉能够顺利的长出来啊，这就是气的另外一个层面。那这个保元汤呢，它 这个用的最大的量的药是黄芪啊。黄芪这味药呢，它是一个中国人补气药的代表，因为它是补气药里面最容易显出那个补气的成效的药，所以它叫做黄芪。芪是什么呀？芪就是老前辈嘛，就是黄色的甜甜的药里面的老前辈，就是好像认为说这个世外高人啊，武功最高的那个就是叫做芪啊。所以那这个说到黄芪呢，我们就顺便呢也来带一点点本草理论。那这个本草理论呢，我们看一下讲义的第七页啊。黄芪这个东西，它的在这个古典药理学的观点里面是怎么样呢？它的我们古典药理学会有好多的层面来定义这味药的药性啊。这个它的味道是有点淡淡的甜味，但它的甜味呢比甘草不甜，比人参甜。可是总共的味道来讲的话，其实黄芪的味道比人参淡，因为人参除了甜味还有别的味道，所以黄芪的味道是淡淡的，可是是甜的。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淡淡的甜味是味道，对不对？可是因为它味道可是它很淡，所以呢它的那个补性呢会比较浮上来，所以它虽然它补脾胃之气的时候，它会比较补胃而比较不补脾。那甘的味道是属于这个土的味道，所以专门补脾胃。然后因为它会往上浮，因为黄芪啊是一种很松的药，它里面晒干的黄芪，我们说好的黄芪叫棉黄芪，里面是松松的，那个纤维空空的，因为它很轻飘飘，所以呢它的那个药性吃入人体就会浮起来，会浮起来就会浮到哪里？浮到肺跟人的皮肤表面。其实人的肺跟皮肤表面是同一套系统啊，肺也是呼吸的，皮肤也是呼吸的。那而且如果用颜色看的话，我们会说黄芪外面一圈是黄的，最里面一圈肉是白的，所以它一定补进去的时候会先产生补脾胃的效果，再产生补肺的效果。因为黄色是脾胃属土的颜色，白色是肺属金的颜色啊。那这细节的部分我们五行再讲。那他说那脾呢，好的黄芪脾是紫黑色的啊，那紫黑就是水火之间的颜色，火是红色嘛，水是黑色，所以它就能够提人的水中之阳气啊。这水中之阳气就是好像我们说的命门之火，它可以透过三焦把它升达出来。那命门的力量会变成肾气，然后从三焦透出来，这个我们以后会教。那因为它的皮很厚，所以说很补皮肉啊，所以会很让人长肌肉。就确定它是甘味的，然后确定它是补的，然后就可以从它的性质里面去看到它的那个药性往哪边走。因为它入土最深啊，所以得土气很厚，所以就非常补皮。那它的这个没有杂根啊，因为它的这个黄芪，古时候的人说拔黄芪很好拔，就是黄芪的一颗那个植物在那边，你就抓起来这样一提就起来了，因为它根不分叉。那根不分叉代表它的气性是很直走，不太绕路的。所以呢要让一个人的气提上来的话，黄芪最容易提，因为它的那个不太分叉。那分太多叉，如果是练气功的话叫做走火入魔嘛，对不对？所以黄芪是不走火入魔的好药啊。那生长地呢是生长在西边比较多，那我们认为说西边是远离太阳的方向，所以是比较是属于 西方属金啊，所以是肺入肺的药。然后所以要不然的话北边出的也好，因为北边的黄芪呢是属于水，所以从肾里面去提聚元气，那是元气的正一条正路啊，命门之火，然后让肾水变成元气。然后呢我们七月它开花，我们八月采根，刚好入秋的时候采，那它入秋就会入金，就会入肺啊。所以大概中国人是用这样种种的观点去看待一味药。当然你们也可以说这鬼扯啊，有可能哦，因为如果他没有这个药性，我们就会另外掰另外一套。所有的这些理论其实都是后设的呀。我们神农本草经只说它治什么病而已。神农本草经是说它那个底下有讲，就是治痈疽久败疮、排脓止痛、大风赖疾、五治鼠漏、补虚小儿百病。你看它整个的这个神农本草经整个的主治，就最古老的那本最权威的本草书，就是长肉，对不对？就皮肤有破啊，皮肤有烂啊什么，就用这个补起来。那小儿百病是因为小孩子啊，有的时候 今天出水痘啊，然后明天什么长疮啊什么的，这种种的东西其实跟黄，然后而且小孩子如果消化不良也很讨厌，对不对？那黄芪煮点水给他喝的话，他的脾胃消化会比较好。所以小孩子的整个很多毛病离不开这些东西，那气虚了呢，容易感冒啊，对不对？所以就小孩子吃黄芪就很好用，这样子用在小孩身上非常的频度非常高啊。那这样子我们就认得黄芪啦。那至于人参呢，人参这个药性不好讲，最好跳过。我们上次也讲过，人参药性是阴是阳都不知道啊。那而且真的要讲人参，我们要算纬度的，就是哪一个产区的人参药性都不一样。那甘草呢是很甜，如果是炙甘草就是可以调补脾胃，如果是生甘草的话是干嘛呢？因为甘属土，土的力道是什么呢？土的力道就是缓和，所以生甘草根本在中药里面就当我们西药的类固醇在用。任何发炎症状，你一丢甘草，它发炎一定会马上停下来，它会把一切病的速度跟其他药的速度都变慢，这是甘草。但是我们这用来当补药里面的甘草，我们就是补脾胃之气啦。那还要加一点肉桂。肉桂是什么东西啊？那个详细这个桂的家族的内容，我们要教《伤寒论》再教。但是我们先说一下，就是张仲景在《伤寒论》里面，凡是要补心脏之阳气，会用桂枝，因为桂树是红红的、辣辣的、甜甜的，又肥润多汁的。根据我们中国人脾胃的理论，会认为脾胃吸收到这种东西的调性的药，会把它送到心脏。所以当归补血汤也是甜甜的，有当归的辣味，然后有一点苦味，然后肥润多汁。所以这样子吃了以后，脾胃会自动把这个东西往心脏推，就是凡是有那些特质的药，就会被推到心脏去。好，那个，所以桂当然有这个味道，所以它是有这些种种的特质，肥润多汁有，红色的它有，然后它有辣味有甜味都有，然后有味道是香的，这些都够，所以它可以从脾入心。可是呢，我们张仲景那个时候入心的是桂枝。桂树的树枝的味道是很淡的，那个肉桂是树皮里面啊，只有薄薄的一层油膜。那你要把一个桂树皮剥下来，这么厚一圈树皮，你要把外面里面的皮都削掉，削掉，削到，最后剩下来那个几乎薄到只有几张薄薄的纸这么厚的那一层膜才是肉桂。那个肉桂的那个味道非常浓烈，所以你抓一把桂枝在嘴巴里面嚼，你嚼到的那个肉桂味，还不如你拿一片那个真正的好肉桂，只有四分之一片指甲大一片的那个味道。所以是跟桂枝的那个味道的浓度比，是100:1都有可能。看你肉桂有多好，就是削掉的越多，剩下的越薄，那个越好，那就非常贵。所以桂枝我们一斤都几十块，50块还60块，可是好的肉桂是1150块。那因为它的这个味道的浓度是如此之高，所以呢，这么高浓度的味道，在我们胃后的往下走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它不能入心，肉桂是不能入心的。那不能入心可以入哪里呢？就是人，这个是以后会教的东西，就是人的心跟肾啊，就是心就是一圈火里面包一点阴，一圈阳里面包一点阴。然后呢，肾就是一圈阴里面包一点点阳，他们两个有点像是交换留学生这样的，就是心火分一点给肾里面，叫做命门火。那肾水分一点在心里面，就是心阴，这两个东西是交互存在的，所以才会一个是坎卦，一个是离卦，对不对？坎卦就是两个阴夹一个阳，就像水看起来虽然很柔软，可是力量很大。那这个离卦就是火，那两个阳夹一个阴，看起来虽然很厉害，可是你把它的原料一拔掉，它就不能烧了。所以它找不到上面的心，它就会去找下面的心。所以肉桂的药性就会补到下面的心，也就是人的命门里面去。所以它是一个专门进入命门的药。那命门之火在里面烧，然后把这个肾阴鼓舞出来，就是人的元气的来源啊。所以他把这四味药在这边加到一起的时候，它这个要有划线的地方，说血内色，饮之出表，则气从内脱。这个哭泣的气念色啊，就是滞涩不通的涩啊，这个是在宝元汤的讲义那里啊。 宝元汤在啊、啊，对不起啊，跳来跳去的，不好意思。宝元汤原来是想跟那个生脉散一起讲的，就是生脉散是补肺阴，宝元汤是补肺阳，就宝元汤是补气嘛，补气其实就会最后气其实都是汇聚于这个人的胸口这一块，我们说坦中这个区块啊，胸中大气，所以呢血内色啊，饮之出表则气从内脱，血外散饮之归根则气从外户。总而言之就是说人的这个气血要调理啊，都需要气来带领。那如果这个身体如果没有贵在那边当做源头的话呢，它其实这里头非贵引导是因为肉桂有一个好处，叫做在传统本草经叫为诸药之先聘通使，就它可以有一种力道让药走得比较顺畅啊。那这个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看那个底下的，那我们一般补气的基本方有一个方叫做四君子汤，它为什么不用四君子汤呢？因为四君子汤里面有白术，白术这个药比较干燥，你用了白术的话，那个小孩子的那个痘化脓的地方会干掉，一干掉那个疤就结得很糟糕了，会陷下去，这样懂吗？所以不能让它干掉，所以四君子汤不能用，里面的白术对这个痘子是不好的，所以要拿掉。那什么茯苓也是抽水的，所以都不能用啊，所以就把它都拔掉。那你看那个暗语底下划线的地方，他说，黄芪保在外一切之气啊，就是人的皮肤那些要长肉啊，要什么收口啊，都靠黄芪。那甘草保一切在中之气啊，人参保上中下内外一切之气，然后这些都可以把人的元气充足。他就说，人的气有先天气跟后天气嘛，先天气是肾气，命门火烧出来的气。后天气是脾胃之气，是消化东西得到的那个精华然后产生出来的气，这整个两种气的都是汇聚于这个胸中大气的地方、哦、这种叫做宗气。那如果呢用了黄芪甘草人参，基本上宗气是够了，那可是先天气好像没有补到，所以用点肉桂入命门，让它先天之气不要断掉，所以就是补气的这个大总和的方。那肉桂因为夏天呢、哦，怕它让你上火，所以夏天放少一点，那冬天就可以放多一点。像我们台湾人不妨放多一点，只要不上火尽量用，不过很贵哦，肉桂很贵。那宝元汤你们平常可以怎么玩呢？就是你们可以啊，叫中药房帮你把这些药味照比例每一帖啊都打成碎末，然后包封在那个纸包里面，他们有那种加热一压就可以把它封起来的那种茶包，那你们叫它封好茶包，你们就可以一天就把那茶包一直加烫水一直喝，把它先把它打成药粉，然后再包茶包。那宝元汤的茶包其实对人是蛮好的，我常常觉得生脉散虽然能够护你的气，可是不补。那这个宝元汤其实是很补这个人的这个胸中这一圈的大气哦，从里补到外。所以平常如果你常常觉得累啊，没有力气啊，你就要每天宝元汤茶包，大概上午用掉一个茶包，下午用掉一个茶包，那这样人大家活起来就舒服很多了、哦。你肉桂去家买便宜点肉桂，你不要去挑那个最好的肉桂。就你让他买那个烂肉桂，就肉桂你就跟他进门就我要最便宜的肉桂，然后他说什么几分的你就给他放一钱算了，那这样子勉强也可以啦。那那个最好的肉桂，天哪、到现在我都还不敢买、觉得很伤。那他这个因为他这个集注或者暗语啊，都是不同的人写的，所以他不一定有很多的那个共通点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论点。那他又说宝元汤如果在那个脊柱最尾巴什么倒数第二三行那边说，如果要生就加生麻柴胡，要燥一点就加茯苓白术，要润就加当归，力气还可以加陈皮。记得哦，凡是补气药都可以撒一撮陈皮下去，陈皮可以行气。我想现在台湾已经没有这个规矩了，可是我们广东人啊，在煲汤的时候，凡是煲到比较滋补的汤一定会撒一撮陈皮的，就变成汤里面都有一组橘子味，好，因为这样可以把气疏通，不会补的。因为很多人都说什么我一补就爆掉，对不对？所以那加了陈皮就不会爆啊，所以陈皮是很重要的药，是补气药一定要加陈皮啊。 那要让它收敛就加点芍药，就芍药是能够从脾胃那个地方收住元气，那我们之前叫的生脉散是从肺的区块收住元气啊。它那个芍药一加的话，脾胃的那个对气补气药的容受度会提高很多，就芍药它一用之后，它会让脾胃那边都松开一样，所以如果你吃补药怕脾胃不受补的话，你在里面可以加点芍药，这样你的补药比较容易进去啊。那他说如果人太实了，再补就会喷血，那就不要加人参嘛。那如果表实的话，就不要加黄芪。那表实的话，现在没有这种人了，所以没关系。那中脉，如果那个人哦一天到晚都吃不下饭，你加甘草的话，那个因为甘草太缓了，把什么东西都慢吞吞拖在那边，那更慢了，所以就不要。那如果内热就橱柜，他就说是可以加加减减。那其实我们这样吃根本不用加加减减，他这个组合就很好。只是人参在台湾一吃就上火，一吃就爆，所以我们不用人参。我建议大家保元汤就用党参，很便宜，党参便宜很多。可是用党参的话就加倍比较好、啊、所以我每次用保元汤的话，我党参都会希望各位用党参，然后加倍，这样子的话吃起来感觉都不错。那我们现在再来说一个阴阳合并啊，就生脉散，我们那时候教说手用肺阴来守住阳气不外脱，保元汤直接把这个气补入这个胸中的中气。那如果这两个药两个方子加到一起呢，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唱卡拉 OK， 不管怎么唱都不会累了啊！当老师最适合了，就要唱歌要讲话，生脉散跟保元汤合方。那生脉散跟保元汤的合方叫做生脉保元汤。生脉保元汤其实呢没有再加肉桂啦，生脉保元汤是这样子，是生脉散里面再加黄芪跟甘草。因为或许这样说吧，五味子本身也很补肾，所以你不加肉桂也没有关系。可是呢，我刚刚讲了，其实生脉散啊，也可以做茶包哎。你把西洋参就是粉光参，就是化喜参，就知道吧？西洋参、麦门冬、五味子，照那个比例磨碎做一个茶包。那在里面你要再喝保元汤，你就会发现说，哎，好像参已经有了，不用再加参了，对不对？所以参就拿掉。那肉桂可加可不加，加了反而热，那就不加。那剩下两味要怎么，就黄芪跟甘草。所以就是生脉散的那个茶包里面，你比如说生脉散的茶包里面你放三钱麦冬啦，然后一钱西洋参啦，一钱西洋参其实很贵哦，三公克就不便宜了，然后再放半钱多六分七分五味子，这样是一个生脉散的茶包。那你在里面再放两钱甘草两钱黄芪，或者是两钱黄芪一钱甘草，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形成一个生脉保元汤的茶包。好，那生脉保元汤古时候说生脉保元汤是干嘛，就像生脉散是让人下月这个暑热气不伤，对不对？那生脉保元汤是让人气力涌出啊，就让人很有力气。但是你们千万不要怀太高的希望，这些温温和和的药不可能喝了以后忽然之间精神百倍啊，不可能。只是让你觉得说喝了一个礼拜觉得说，哎，好像我这礼拜比上个礼拜不累一点哦，大概只能有这样的改善而已。而且我上课前有跟同学在聊一件事，就是你如果要让全身的气能够走得通，这个胆固醇是不可少的，所以平常要多吃肥猪肉。要不吃肥猪肉的话，吃素的人就要用棕榈油或者椰子油去炒菜，那用了的话这个气才会容易走得通，否则的话加陈皮都不一定很够力量。那这个补气药的生脉保元汤先教到这里啊。那我们再跳过来看19页，因为教到这种类似的药方的时候，我们就干脆把它一路就教完算了。19页的顶上有一个黄芪汤，其实黄芪汤在这里我就觉得不太需要讲多，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就是照药理来讲保元汤应该很不错，可是我实际上在用的时候常常觉得黄芪汤的那个效果比较凸显，就是你吃了黄芪汤之后你当天就会觉得哎，好像腰挺的比较直，人比较轻，所以就是在那个结构里面稍微做一点点修改的情况下，它可以比较显出效果，所以我很喜欢用黄芪汤，我保元汤用的反而比较少一点点。我上课的时候会用保元汤配生脉散，可是平常过日子的时候我用黄芪汤， 那黄芪汤呢，他就说一个人呢、啊、脾胃虚劳不足啊，你要又补脾阴又补胃阳啊。那这个又补脾阴又补胃阳要怎么补啊？那胃阳当然用黄芪跟人参啦、啊。然后呢，你反佐一点什么东西呢？反佐一点白芍，所以它还是黄芪、人参、甘草，对不对？还是那个保元汤的结构，可是它不用肉桂，它用白芍来当反佐。那用了白芍之后，这个人就会有一种，因为白芍的肉桂是热的，所以吃保元汤的人会觉得暖烘烘的。那白芍是比较偏凉的，微微的凉，它能够把这些补药的药性都收纳住，所以这些补气药有白芍一收啊，你会觉得整个人呢、啊、特精神，就是他那个，就是好像整个人有人把你的全身左边一只手、右边一只手，然后前后都有一只手把你拖住那种感觉，就吃黄芪汤会有那种感觉。那这个也可以做茶包啦，什么水一大盏、煎半盏、温服，这种都是可以做茶包的。那我用科中，我的话，因为我不在台湾，我不用人参，我用党参，所以我就把党参加倍，所以我用的方子是北芪两钱，党参两钱。为什么黄芪我都写北芪呢？因为黄芪里面有一种黄芪叫做蒙古黄芪，那蒙古黄芪据说效果是一般我们买到黄芪的十倍，所以北芪的效果会比一般黄芪补很多。如果你保元汤或者是黄芪汤不幸买到一般那种迪化街买。那路边都一大堆那种一包一包那种黄皮的黄芪，其实效果根本几乎很弱，黄芪要加十倍才有那个古时候应该有的疗效。那黑皮黄芪当然是好啦，可是药局每家都说现在黑皮都是染的，所以很麻烦，所以你就只能说买北芪碰碰看，可能会碰到某一家特别有效这样子。那在原来的创方这个李高的思考里面会认为白芍是白色的、哦、所以泻金补火补精益土，就是认为白芍是能够它的那个酸寒的效果可以让肺那边得到一点疏泄，这样肺比较凉快，那那个气会比较好。那我的话会用党参代替人参，然后加倍，然后呢我再加一点陈皮，这样气会走得比较通畅。那我如果用科学中药的黄芪就会把它乘以五倍，因为我觉得科学中药的黄芪就是烂黄芪，所以我就把它乘以五倍这样子。那这些药都是纯粹的补气药，如果你要补脾胃用这些药不怎么补啊。补气药的话我说还是用健脾丸啦、威公散啦，然后再用比较补的药。那这个我们以后教脾胃系的药再教。其实我在教顺脉散跟保元汤，其实我就已经在教肺系的药了，就你的肺如果很虚的话，一个是滋肺阴，一个是补肺气啊，这两个都是很重要的，那吃以后人会比较舒服。那我说黄芪汤是在有一个体验，就是我从前有一阵子好喜欢去海边游泳，我现在也是了。那个去海边有的时候会被石头刮伤脚，那通常刮伤一次那个血流一流，然后但总是一个礼拜差不多收口刚刚好。可是我有一阵子我游泳的时候有吃黄芪汤，结果发现一天到两天就收口了，也就是那种不很严重的小刮破皮哦。黄芪真的很厉害啊，会发现你会发现你的皮肤的那个自愈能力比你那个原来预想的要强非常多，所以就那么一点点黄芪就有那么清楚的疗效可以出现。那因为讲到这件事呢，我就觉得可以讲生机散。不过我们讲生机散之前，我们要先来谈一谈吃补药要做什么功课这件事情，这也是很重要一个补助题，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在用补药了。首先有人会说他虚不受补，因为我太虚了所以补不进去，这样的话情况是不是存在呢？当然是存在的，因为我们在用补药或者是自己吃补药都有一个经验，就是人是越补越能补，他越习惯吃补药就可以越来越把补药加重，一开始的时候一点点补药那个人就口干舌燥上火受不了。那最近甚至有一句非常非常奇怪的话在流行，有些人他把虚不受补这句话讲成他温不受补，就我的体质太燥了所以没办法补。那这样的人真的不是很多，那我们就要来讨论为什么人会那么不容易补进去。那详细要讨论这个东西必须要看那个张仲景的补药篇， 那个是以后如果你们愿意上伤寒论的课的时候，那个时候才会学的东西。张仲景的补药篇会说，哎，你有淤血补不进去，营卫之气不通而补不进去，太久熬夜熬到全身都干掉了而补不进去，他 有各种各样补不进去的理由，然后教你怎么样一招一招破解啊，那个才是补药的完整的全貌。但是我们现在吃这个很普通的补气药跟补血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考虑几件小事吧。首先是那个，如果你脾胃功能太差的话，你不能吸收它，所以这个是补不进去的原因之一，所以脾胃要好一点，对不对？所以我们将来教到脾胃药，你可能要先吃一段时间健脾丸，等脾胃功能好起来了，然后再来吃其他的补药，这是一点。然后呢，如果你的体质太寒，会产生异类相克的现象，所以都会被你的体质弹出来，所以补不进去反而上火。就是身体寒的人哦，只喜欢接受寒的药，所以像我这种平常就是已经很习惯吃补药的人，哎，生菜他吃两口就吃不进第三口了，因为觉得身体怪怪的，感觉不舒服了，因为你已经习惯那些暖的药性，那一口两口生菜都觉得不行，那番茄简直是两那个小番茄两颗我就觉得不行了。然后从前是牛奶喝一喝，也是牛奶是很不好的东西啊。牛奶因为它是过了婴儿期的人就没有那个消化酵素来分解那个牛奶了，于是乎你在吃牛奶的时候，你的身体呢都没有办法得到它的营养，因为你没有那个消化酶，没有那个消化酶，那些代谢不完全的蛋白质在你的身体里面跑，最后全部都变成肾脏的负担，所以肾脏的能量会因为牛奶而大量的消耗。也因为这样，凡是常喝牛奶的民族男人，到了五六十岁几乎十个人有九个半逃不掉射护腺坏掉的命运，因为肾虚。为什么会是因为肾虚？因为治射护腺最有效的药就是补肾药，所以应该是肾虚，所以牛奶会把肾操得很厉害。而且牛奶到底是牛的奶，有很多它的成分是人的身体不熟悉的。像我有一个表弟，他就全家都吃得很好，哥哥也长得很高，可他就是长不高。他直到二十几岁才验出来，原来他是隐性的对牛奶过敏的体质，所以他身体只要一吃牛奶就全身处在微微发炎的状态，那壮火食气，所以他能量都耗掉，所以就长不高。那他二十几岁才发现这件事，其实很惨的，就一个童年就整个成长历程都被牛奶糟蹋掉了。而牛奶会让人会有隐性的牛奶过敏的人其实很多，有的人可能吃了会腹泻啦，有的人可能会哪里不舒服啊，甚至你喝了牛奶可能不会觉得精神比较好啊，就是这是一点。当然最近也听说某某老先生怎么90岁了每天只喝牛奶，简直是就处在那种道家辟谷的状态，对不对？辟谷不食人间烟火，只喝牛奶。我在想如果那个人什么都不吃只喝牛奶，身体应该会逼的去开始分泌那些消化酶才对，那他就可以喝了，你知道吗？但是我们一般人呢，有鱼有肉有鸡有虾的时候，身体才没有那么闲工夫跟你来制造那个消化酶的，对不对？所以那种特殊的不能算。那像你如果也跟他一样只喝牛奶，不喝牛奶就会死，那你他就会得到那个消化能力啊，重拾那个童年的消化能力，但一般人大概做不到。像我外公就是杂食动物，但是他每天喝一杯牛奶，后来就死于胃癌。还是有他那个每天不几乎三餐都喝牛奶，就是吃一点苏打饼干喝一点牛奶，然后后来胃非常糟糕。那所以如果你要吃补药，你就不要喝牛奶，因为你喝牛奶你的命门之火一直受损，那个元气的源头没有了，你外面那些根就是根没有了，那些枝干再怎么补也不是办法，所以牛奶就别喝了。那我最近因为我是非常喜欢吃优格的人，所以有人问我，有些上午班的学生有人问我说，老师啊，牛奶不能吃，那优格呢？已经乳酸菌把它过一遍了，是不是很好呢？那我就说太好了，你提出这个论点，那我现在开始要狂吃优格来感觉一下是不是可以吃，如果可以吃的话优格就可以解禁了。就我吃优格最近每次吃之后都是消化不良，我发现还是不太行啊，至少我不太行，就是吃了以后马上就知道说有点东西塞到，我的消化能力不像原来那么好了。那吃一些什么理中汤、胃灵汤才能慢慢恢复消化功能，还是会被挡到。像优格那种东西，就是它已经把那牛奶弄成很酸了， 以至于你的胃酸不用加太多胃酸，它就可以过幽门，就可以从胃放行到十二指肠，因为胃是在以那个酸度当做指数来放行的。那放行之后，这一那可是人体在消化蛋白质的地方就是胃啊，胃的那些消化液才是消分解蛋白质的东西。那一堆没有分解的蛋白质你就放过去了，那那些不能分解的蛋白质就整个铺在你的肠道上面，于是你的肠道就铺了一层那个优格，然后就不能吸收什么东西，然后又减肥又可以让你通便。那这听起来一点都不健康啊，这不觉得怎么健康吗？那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它很健康？可能它有一些成分真的很好，我不会全面否定它的，一定有好的东西存在。可是只为了什么减肥，说什么吸优格可以大便比较畅通，那我觉得因小失大，不必如此。那牛奶这是一件事先排除，那至于会解掉补药的东西，我们当然也要把它排除，对不对？那解掉补药的东西，我觉得是白萝卜跟带皮的绿豆，以及生的黄瓜，还有空心菜，这四样东西实际上在操作的时候都会清楚的感觉到它把那个药解掉。那白萝卜已经讲了补药的大敌，人参的克星啊，跟人参是几乎同一个品种的东西。可是人参呢，经过15年才长这么小一根，白萝卜呢，只要三个月就有这么大一只啊。那那个刚好悟性是相反的啊，就是空的人参啊，所以那这个黄瓜是这样子，到底瓜类的都比较凉，那我们常常生黄瓜拌什么东西吃，那个比较凉，所以会把它那个清掉。那绿豆皮是解百药的东西，而且绿豆皮对于一般人的伤害力是不大的啊，但是对于练内功的人的话伤害力非常大，就凡是有那种高于一般人水平的内力，绿豆会把它解掉，白萝卜也会把它解掉，所以不练内功白萝卜跟绿豆都没有关系，平常吃也不会太伤，可是有练内功就不行。那当你吃补药的时候，你得到补药的加持的同时，你也是在开始在运作一个比你原来身体好一点点的那一段的气，那那样子的时候绿豆白萝卜都会把它解掉，所以不行。那空心菜是菜的心是空的，所以它会把人的心空掉，这句话听起来原来是又是巫术的那种，就是不一定有效，但是我不一定有真正的这个情况，但是我试吃过，凡是吃那种补血的药或者地黄系的药，就是那种比较往里面凝聚的药，你一吃空心菜马上胸口就一阵闷，就是它那个本来要进去的药性会被隔出来，会被挡出来，然后会塞掉，所以空心菜不能吃，这也是只好说它是真的了。那口诀叫做什么？黄绿白空啊，名叫四大法王紫白青金啊。那这个，那我们这个也是黄绿白空记一下。那这个解补药的东西，凡是一般所说的清凉下火的东西就全部 out， 这样能明白吧？水果要吃很好，电锅在那边，葡萄丢进去，外锅放一杯水，打下去，跳起来，拿出来，放了凉了。哎，全家都吃不出来这个蒸熟果啊，非常美味。就是可以假扮生水果，这样可以吗？梨就不行了，梨一蒸整个就变味道了。但是葡萄可以这样玩，你们日后可以慢慢开发哪些水果可以弄熟了还可以假扮水果的。就是至少葡萄可以安全过关，完全没有问题。那你们自己再慢慢想。那有一些水果比较平，我不会反对，比如说什么香蕉啦、桃子啦，那种水果本身不是很寒，但是我又觉得像有人说樱桃是暖的，那我就吃就发现感觉怪怪的，也不一定真的很暖。但像荔枝吃多了可能会上火，龙眼也可能，那个本身就有一点补的，那你就算了。但是你要吃一吃是真的会上火才能算它暖的哦。那像芭乐榴莲呢，那不行，因为它们虽然热，可是那个热是虚火的热，吃了之后对身体不见得是好，是有一点火毒的那种火，就是太南洋的水果有多余的热气，所以那些不要。然后呢，最近我觉得非常怕的东西是小番茄， 小番茄我觉得吃两颗小小的我的胃都受不了了，就看，而且那小番茄之可恶啊，台湾最近番茄又盛产是不是，又在那边开始要卖番茄，然后番茄又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花青素什么什么，就是各种又是好像说你没有番茄人生活不下去那种重要的营养素，真的太可恶了，如果没有番茄人生活不下去的话，那没有番茄地区人类应该早就绝种了，为什么现在就觉得好像人生没有番茄不能活，就像什么从前的翻车鱼捞起来就丢掉，因为他们长满了寄生虫，非常那个肉质非常烂，然后只是把它肠子掏出来，然后整只番茄鱼丢到海里，因为没有人要吃。那最近大家捞到比较多，那个番茄鱼是常叫龙肠嘛。那就现在捞到比较多了，那个烂鱼想削一削，然后开始那边又那边那个什么科技界跟这个商业界的那个挂钩，就开始研究说哦，番茄鱼还有什么什么重要的什么稀有的什么氨基酸呢、啊？又讲的那好，番茄鱼不吃会人会死掉一样。然后大家都开始吃的从前没有人吃的烂肉。反正什么东西要卖就有营养成分会被发现啦，最近不是有个报告说什么白米饭都可以抗癌吗？因为最近米又产太多了是吧，就白米饭可以抗癌的话，那我们应该天天吃饭都不会有癌症啊，对不对？就是反正就是论点都很多，所以面对这些舆论压力哦，我的话都讲很小声，你们在这边听听就好了，千万不要回家去轰家人啊、哦！他吃水果啊，什么芭乐跟什么，你偷偷把它蒸熟再丢回给他。 番茄可以蒸熟吗？ 我连番茄汤就很浓的番茄牛肉汤吃的都不很能够适应，但是你们可以蒸熟看看，就是差不多熟过就好很多了。那橘子其实蒸熟更好吃，就是那个橘子上面用手指头戳一个洞，然后撒一撮盐巴，然后在微波炉里面转几转，然后它有一点点那个热气冒出来，然后再剥啊。那其实橘子生的橘子吃的很会害咳嗽，人咳的很厉害，可是熟掉的橘子好像那个就反而那个陈皮的地道会开始出来，有一点顺痰制嗽啊，所以那是一个不妨那么多，冬天吃烤橘子很好的。那至于维他命 C 不够的时候，药局都有维他命 C 对不对，所以你就买维他命 C 然后回来吞一颗这样就好啦。那至于纤维质，蔬菜炒熟了应该没有关系啊，那记得有一些比较寒的蔬菜，比如说白菜炒的时候放点姜片就不会太寒。我从前有一个长辈吧，他们那个他小时候体质就很寒，然后一吃白菜就身体非常不舒服，那可是他白菜只要加点姜片就不会太寒了，就身体可以承受，所以就炒青菜的时候加点姜加点蒜用点猪油炒，对不对，那就皆大欢喜啊，很香的，这样会比较好吃啊。那维他命 C 这个东西呢，人的一天的极限吸收量据说现在的数据是62个 mg， 就是千分之62克，也就是你去药局买维他命 C， 你跟他讲说最低单位这样就够了，因为超过了你人也不用嘛，对不对？比如说什么维他命 C 能够美白，就是用不完的维他命 C 可以让皮肤变白。然后曾经有一个台北很有名的大黑店，就是一个很有名的西药厂，那个西药店哦，只要是熟客，安眠药也买得到，镇静剂也买得到，然后各种药都买得到，然后你说啊、哎，喉咙痛咳咳咳，他没关系，我包给你一包的抗生素，那个跟一肺炎的剂量一样重，所以我说他黑店，就他根本就不管你吃了以后会怎么样，反正就是当场医好你最重要。那家店我有一次去看，他那个上一代的老板娘哦，拿着一个这么粗的针管，里面是透明的液体，然后呢戳在自己手臂上面，一边跟客人聊天，一边这样的一滴一滴这样压进去。我说你在干嘛？他说这是维他命 C 啊，我在美白啊。他打了，看他打了那么久都黑黑的、啊，没有用啊！所以不要相信这种神话。要美白有很多好用的东西哦。今天早上班才教了一个，如果他们找得到那个药的话，应该是很有效。那个。我以后会，你们班，因为你们已经自己跟我举手说我们是家庭主妇啊，所以我一定会在课程里面给你们加一些什么美容方什么的啊，这个会补进来啊，讲义之外会补。那这个维他命 C 呢，一般现在药房普通的你买维他命 C 它会给你什么剂量的，一颗维他命 C 有 500mg 的，我就觉得很浪费， 500mg 给大象吃差不多吧。那我有一次去买，他就是我要最低单位，他就给我一包200mg， 就说哦，200mg 很够了。结果呢，药局就说给小朋友吃的是不是？啊，就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人需要那么少的维他命 C。那维他命 C 什么时候需要呢？就是当你一刷牙，牙龈就出血的时候就可以吃。因为当维他命 C 不够的时候，人的这些组织，因为维他命 C 是人的这些维系组织的这个水泥，把它 焊起来的东西，如果没有了，那你一刷牙牙龈就会流血。所以呢，你等到牙龈出血再开始吃维他命 C 都还来得及。如果你以这个为标准去吃维他命 C， 你会发现人真的用不到多少维他命 C， 好久才需要吃一颗。啊，所以那有些人说维他命 C 防感冒，拜托，等到你学了补气药以后，谁还需要维他命 C 防感冒啊？对不对？这已经觉得是根本就天差地远。那在下课以前，我们再讲一个维他命 B 这类东西，记得啊，吃的时候不要碰到大蒜。这题外话，大蒜精跟维他命 B 群啊，会结合成一种东西，进入细胞膜里面就会拆开来，然后就再也出不了细胞膜。然后出不了之后，那细胞呢渗透压就会跟外面不一样，就一直吸血浆，然后细胞就会塞爆掉。所以大蒜类的补品不可以跟维他命 B 一起吃。好，另外还有一种西药，是一种类似抗生素的东西，我不知道那是药学系的长辈说的啦，说有一种西药里面什么什么 P0 之类的东西哦，它跟维他命 B 群碰在一起哦，会致命。那可是呢，西医在开感冒药的时候，常常觉得说，哦，你有点发炎嘛，开这个给你。然后呢，又觉得说你筋骨酸软嘛，所以开点维他命 B 群。那这样吃了之后，回家之后那个病人可能三天后就挂了。有些人感冒莫名其妙的死掉，据药学系的长辈说，很可能是因为西医这样子开药开错，因为西医在大学的七年里面是不必修调剂学的。所以这些药学系比较清楚的事情，西医不知道。好，所以吃感冒药要小心，他可能会把那种两种不能碰的药开到一起，就是西医这样子。那维他命 B 跟那个大蒜类的东西吃到一起哦，会破坏细胞。这东西是一个太古之秘方哦，这是一个人家传下来说，当初哦埃及人在盖金字塔的时候，就是喂奴隶吃糙麦饭拌大蒜。然后吃了之后脑细胞就会破坏，人就会变得很笨，然后你讲什么他都听。所以你们家如果有这个先生或者谁啊，实在是太不听话了，那你就给他吃五谷杂粮米然后配大蒜啦，啊，这是黑暗料理。就像我们的助教跟我们的黑话常常讲，甘草鲢鱼汤伺候啊。就是民国初年有一个议案，就是说有一家人煮砂锅鱼头，然后那个太太吃完以后死了，然后后来发现怎么样都查不出为什么死的，然后呢就在那个锅子里面发现一根甘草，好像是他们家小孩哭闹吧，就给一个甜甜东西让他舔着玩，那小孩子走到厨房舔舔舔就丢。然后甘草是解百毒的，对不对？鲢鱼是滋补的好东西啊，可是鲢鱼加甘草会致命。然后后来提出这个事情，就医家可能有刚好有这么一句论调，然后大家都不相信，然后那个女人的那个娘家的人来大吵大闹，然后就说不可能是这样子，然后就吵翻天，然后最后他们娘家有一个年轻的男的，可能他小舅子什么的，反正就是，然后就吼了，就说不要跟我胡说八道，我吃给你看。然后他就煮一锅砂锅里头放一些甘草，然后吃了就你看嘛，一点都没有事，然后就很威风的回家，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没有再醒过来。所以鲢鱼甘草汤这个好东西，你要把谁杀掉啊，法医都验不出来的耶。这颗录下去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因为我常觉得这是一种身心灵的保养啊。当你觉得你那个丈夫哦，随时可以让你死，你就死哦，你可能一辈子都不用用到，但你就觉得很快乐，想到就觉得暗爽一下，对不对？啊，所以要奴役你或者要让你死哦，都可以。黑暗料理已经教下去了。还有一味中药叫做细辛，单用太多会害刺激到那呼吸中枢，让人窒息而死。那个太多我不知道是多多，三钱五钱不知道算不算多，因为我们用合方、成方那个复方的话，一两都没有关系。那细辛的话，我看到隐藏它的味道，因为它很辣，有点像花椒那种辣，它隐藏在咖喱饭里面吧。那这样子的话，就窒息咖喱饭啊，对，你们自己听着就算了。但是我常常会教人家这种方，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有时候会有那种很委屈的女孩子跟我讲，说她觉得她想自杀，因为她爸爸每天打她妈妈，然后很怎么样很怎么样，然后她的人生因此不快乐，因为她有一个破碎的家庭，害她非常痛苦。那我就会说，那我教你这些方，你可以回家把爸爸毒死啊！把爸爸毒死的话，但你要对天发誓，你爸爸只要死了，你这一辈子就给我开开心心的活着。你敢发誓，你就可以拿去把他毒死。 那至今为止没有人敢发誓啊，到最后都要承认哦，自己不快乐还是自己的事情。就是有的时候可以拿这个当做一个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啦啊，那这是闲话，说太多了。那就关于不要的禁忌，我们下堂再继续讲啊，我们下课休息一下。